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， 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王力宏《一首简单的歌》，这首歌里面所传递出来的意思，应该是很多人历尽千山万水之后的心态吧。因为追求复杂是我们每个人曾经做过的努力，可是当你发现走到某一个阶段之后，只有简单才是最终的回归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宇《一个人的天荒地老》。 已经对雨做了预言，恐怕天色就要亮了。我开始有点明白，我们的爱也要散了。你像过去那样走来，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。你的温柔其实无道，要我还你怎样的笑？我明明都